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 选 Magic Hour， Let's go。勾选 Magic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大家最期待的勾选笑笑笑冷笑话来啦！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冷笑话呢？哎，是跟 H2O 有关的。 H2O、 啊、你最喜欢的东西呀、 啊？我这个月呢，应该是说严格来讲， uh-huh? 这个礼拜呢，礼拜六 怎样？ 我会去。S2O、啊、我没有去 H2O， 我去 S2O。你知道什么吗，小姐 ？S2O 是什么？ 松哥、啊，要去玩水啦！这个礼拜 Broccoli 要去泼水节啦！ OK， 你去泼水节也充满 H2O 啊， 也对， 跟你补水、 啊。H2O 里有很多 H2O， 我喜欢。 OK， 现在我就要问你了 ，H2O 其实是什么来的？就是那么简单， 就水咯。 冷笑话哪里那么简单 ？H2O 是什么来的？ 请问是？ 哎嘿， 那个 Hearts to Hearts 的师妹团吗？ 他的那首歌， 一个是因为 H2O 叫 Hearts to H， 这个叫 H2O， 他们新的一个师妹团来的。 即将要出道了啦！ 然后我们的歌不是那个 has to 话叫 rude 吗？ 然后 has to old 叫 polite。 rude 的反义词。 对，礼貌。 No， 不是跟这个 has to has 有关系。 那什么、啊？ 那是什么？你猜一猜。 has to old 啊？ 到底是什么来的？ 什么意思还是什么词？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很难哦，很难哦。 多一个 tips。 多一个 tips 啊，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你就简单化就好了，真的是简单化。 简单化，不要复杂化。 不用复杂，对对对。 好，回去思考一下，听几首歌，再回来再猜。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ustin Aquan 的 Pretty Candy。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 笑。如果你是 Pretty Lady 的话，就算你在 Pretty， 当你的皮肤都干。那你就需要这个补水啊 H2O。 那 H2O 除了是一个补水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What's that？ 你说要简单化思考，不要去想到好像有什么谐音梗还是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么复杂。 请问它是一个潮语这样吗？ 不是潮语。 OK， 这个意思呢是用在哪里？生活中的什么时候？可能是敬语啊，跟朋友聊天会用到啊，还是一种你来母你 是教小孩子，让小孩子学习的吧？ 教小孩子一个东西，所以是很正面的， 很正面的。 H2O， 是缩写吗？ 它差不多，差不多。 Hurry to open？ 不是啦。 开学？ No。 多一点点，因为这有点太难了，你没有选项，你问什么意思？ H2O， 太广了。 H2O 其实跟你那个 hearts to hearts 有一点点差不多接近的意思。接近的方法去想啊。 这个土就是真的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啊啊哈哈， 所以是 hedge to o 啊。 难道是因为 hedge to o 嘛，中间那个二拿掉就圣诞老人。 不是不是 no no， 不是圣诞老人， 不是 hedge to o。 我认输太难了。 它其实是那个 ABC hedge to o 的中间是 HIJKLMNO、uh-huh. 就那么简单 hedge to o 什么东西。 H2O 的 ABC HIJKLMNO。 难怪刚刚、哦、我们在那个办公室、哦、你在跟我们的经理在讲这个节目播的内容，他们全部都讲什么东西。原来真的是什么东西 一样的反应啊。 OK 很冷啊。 冷笑话听完了，我们来看好看的剧了，不然真的会被冷爆、 okay. 这部剧呢叫做白日提灯啊，是中国奇幻古装具有讲述的是凡人与鬼王之间的恋爱故事啊，由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大家想要看到的话呢，4月8号 On Demand 就可以抢先上线看到了哈，紧贴中国热度，而且每天会更新两集。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邓紫棋的《很久以后》。邓紫棋的演唱会将在6月6号晚上8点在 TM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隆重举行。现在呢，去到 starplanets.com.m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很久以后呢， 如果你花完钱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穷人了。希望大家不会变成这样的人了哈。但是如果我们穷的时候，现在只有白饭，你会配上什么东西？ 酱油吧。 啊，今天冷笑话就是白饭。 真的给我讲中啊。因为我觉得白饭配酱油其实 OK 的，如果真的条件允许啦，你给我一粒荷包蛋我就够了。其实讲真，对啊，就是白饭、荷包蛋那个蛋液、那个蛋黄，然后配上酱油 OK 啊，我觉得可以啊。 可是 如果条件再好一点点，来一点那个肉片， 肉 啊，或者是午餐肉，那就可以了。 现在你没有条件，你只有白饭跟酱油，所以如果你吃了白饭跟酱油， 其实我阿 嬷， by the way sorry 啊，我的阿嬷以前真的有一个古早味吃法的，她讲以前我们就穷人家嘛，就小时候很早期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拿饭。配水、就这样吃下去， 好像是听说过， 对对，饭加白开水，然后这样就入口就当一餐了。 以前的当时候的情况嘛， 对对对， 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有钱一点点了， 可 以配酱油， 可以配酱油了， 配酱油。 OK， 所以打断你，然后呢？ 如果你的白饭配酱油的话，你最后会怎么样呢？最后会发生一些事情。 白饭配酱油啊， 是 最后应该会营养不良吧？因为你只是摄取钠还有淀粉啊， 你应该会流失肌肉，你没有拿到蛋白质，然后你上厕所也会很臭，因为也没有纤维。然后也没有维生素，应该很容易生病吧。 刚刚就说我很好吃，结果呢后面这样多的反啊， 因为他不能常吃啦，懂吗？就久久一餐这样。 不是这个答案。啊，那 如果只是吃白饭配酱油会变什么？ 对啊，最后会怎样？ 最后会怎样？ 你会怎样？ 会变成什么东西吗？ 不会变成什么东西。 哈哈 ，no no， 会被嫌弃吗？ no， 被嫌弃。 会营养不良吗？ 不是这个。 OK， 他这个会的这个情况呢是很常见的吗？ 应该不常见。 不常 见 ？no no no no， 不常见的。 所以不是 不是。 你让我思考一下，因为我真的比较少，只是单单白饭配酱油。 Okay. 如果你是很常白饭配酱油的人，请你来告诉我们。哇塞，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答案。记得去到勾选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Jenna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的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以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社区勾选比有安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板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牛板，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牛板。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前两个星期 ，BTS 就推出了他的正规专辑《阿里郎》，也在发布的同一天推出了 Swim 的 MV 嘛。可是，在专辑里面呢，收藏着那么多首歌，一支 MV 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够呢？哎 ，ARMY 们先别着急了，我相信他们呢是想要慢慢的去发布每一首歌的 MV， 而这一首歌曲的 MV 呢就在上周正式上线了。七位成员在 Swim 的这个 MV 里呢，打扮是非常的帅气的，穿着这个船长的这个制服，整支 MV 呢也拍得非常的有电影感。可是来到了 2.0 这一首歌的 MV 呢，我们却可以看见另外一面的 BTS 哦。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穿着一身80年代的服装，然后呢梳着油头，留着一脸胡须的样子，就跟他们平时很帅气然后非常潮流的形象呢是有很大的反差的。 MV 里面呢也有这非常搞笑的剧情啊，感觉是走一种比较抽象的一个路线的。我个人觉得选择这一首歌曲呢作为第二首发布的 MV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啦。毕竟 Swim 的 MV 呢是个比较有概念然后蕴藏着很多含义的一支 MV 嘛，然后第二首呢选择一个比较轻松的呢就再也适合不过啦。说到这一首歌呢，也要特别提到他们的编舞，真的特别的帅哦，有一种像他们当年 Mic Drop 的那种 风范。如果想要看这一支 MV 的话呢，可以去到 YouTube Soul Hype Labels 的官方账号啦。更多的 K-pop 消息呢，每天留守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守住勾炫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방탄처럼그게말은쉽지우린팀플누가맨날뛰어넘어웃기기는한데사실안웃기지10년은말이야어린밤푸너치다라야야야야내불러해줘마 We gon knock knock knock knock yeah 해줘 Little fun fella pop pop pop pop yeah came back for what's mine we don't stopPut your brand new, put your brand new, carry on that brand new. You know how we do. Ay, ay, ay. 그래 기분마치 brand new. Let's go. Got a step, 뒤지게는 step two. Step two, 2.0 day down. 여기저기또한번은내내 time out of ten ten. 이젠버려모습 pack. Slow how to go. Ay, yeah, 위기다시 score water. Stop. R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Pull up, get your block. We gon' knock, knock, knock, knock.Let it be, let it bleed, hit it, and it's lit. Stop, r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Pull up, hit your block. We gon' knock, knock, knock, knock. Yeah, hit your little phone. Fella, pop, pop, pop, pop. Yeah, came back for what's mine. We gon' stop, right. You know how I do, do, do, do, do, do. You know how I do, do, do, do, do. Put it, put your brand newPut your brand new, carry on that brand new. You know how we do. You know how I do, do, do, do, do, do. You know how I do, do, do, do, do. Buddy, put your brand new, put your brand new, carry on that brand new. You know how we do. 每天晚上十一点，勾选 MC 私藏歌单大公开，勾选 MC of the day， 快来听听勾选 MC 的音乐品味吧。 酷炫比完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Woods 的 Kiss of Fire。Woods 的演唱会将在4月18号晚上8点在 Kuala Lumpur 实力开唱，门票呢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来购买，又或者是有一个更加简单而且方便你肯定会喜欢的做法，那就是我们酷炫又要送好康啦。现在呢，上到酷炫团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Woods 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酷炫团外。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你。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笑的就是白饭有关的。你知道你吃了这个白饭配酱油之后，你最后会怎么样呢 ？Alright， 刚刚你说它是不常见的一个情况来的， 肯定是不常见的。 白饭跟酱油是重点。 是的。 白酱会变成白酱吗？ 白酱 会变成将军吗？酱吗？ 不是 ，no。 跟 rice 有关吗 ？rice 白饭有关。 rice 英文没有关系。 Sorry, okay, 英文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白饭配酱油啊？ 是的。 白油酱，酱白油，酱、 no? 白白酱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完全没有。 阿塞拜疆。 no， 它跟它味道有关系。 哦，味道啊。OK， 饭呢本身就是饭香味。 是的。 然后酱油是咸的。 是的。 所以咸胖咸胖。 咸胖。 就是咸香咸香。 no。 咸。咸白 ，no， 咸跟咸有关吗？ 啊，对对对， 你会很啊，我知道了， 哪 个？ 因为白饭配酱油嘛。 是的。 白饭吃下去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搭配。吃了个空这样。 OK。 然后酱油咸咸的。 咸咸的。 所以你白饭配酱油吃了过后，你就会很得空，你会很空闲。 答对一个50%， 所以是空闲吗？ 不是，你的闲是对了，但是不是空。 会变到很有人情味吗？ 不是， 因为你就很闲哦，闲人情味。请问是闲人情味吗？ 不是，最后呢，你是会被警察抓。 为什么？ 因为呢，你变成了闲犯。咸咸的饭，咸饭。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哎，都鼓励。是好笑有好笑到。 大家要学起来，要学这个学 Beyond Trend。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Kiki 的 I Do Me。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想不想要成为我们的这个粉丝和就是吃瓜学会的小粉丝啊？我们有名字啦， 还有名字，我们的粉丝有名字的哟。 是的，它叫做呢小西瓜。 哇，你是我的小西瓜。宝贝，今天想要吃什么瓜？ 我想要吃你这一个傻瓜，可以吗？ 你觉得怎么样？就到时候够炫够炫，小西瓜， 小西瓜。 哇，其实 OK， 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叫小西瓜，好不好？ 我们开会的时候是怎样去 brainstorm 想出来的？ 这个名字， 因为这是真的是我们坐在一起开会， 全体构建同仁一起投票决定的一个名字，小西瓜。 而且这个名字你知道是谁想的吗？ 谁？ 是你自己本身。 是我吗？ Hello? 是你想的小西瓜。 是我想的吗？ 好像是你想的小西瓜。然后我们一致都认为这个名字很可爱，小西瓜，小西瓜。 我们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原本还有什么 option 呢？ 原本还有什么 option？ 我想的是一个什么party 瓜，因为。想要吃瓜的话，一定要来这个 party 嘛 ，party 瓜 ，party 瓜，听起来好像有点老土，party 瓜。 其实小西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哎呦！ 好了，如果你想要成为我们的小西瓜的话呢，欢迎你啊！勾炫吃瓜学会的 viewing party 将会在2026年4月16号开始哈，时间呢会在6:30就有我们的这个观摩会了，地点呢就在三三 Big KL 啦。现在呢，如果大家还想要来看的话，勾炫 NY 就可以来报名啦。 是，你可以呢在现场呢看这个首播，关于呢就是爱情瓜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 到时见喽，小西瓜。 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版牛版。